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知天文地理，下知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好，歡迎大家咧就翻嚟浩浩汤汤。咁我哋今晚嘅讲题咧就厄尔尼诺同埋全球嘅天气异常啦吓。但系其实系我都想听下两位啦吓。作为一个我哋叫 lay person 吓，就系、是、你对厄尔尼诺嘅了解有几多咧？听下 Jeffy 讲下先。 哦，咁因为我睇嗰啲资料喎。 原来有啲做咗功课嘅，都好啊，你讲嚟听下。 虽然我都睇得唔系好明 白。系 啦，咁但系就应该系嗰个南美洲嘅西岸咧，那个太平洋啦，呢、這个范围啦，咁佢咧就会喺大概唔知七年五至七年都有个 cycle 嘅，咁佢会无端端热嘅。咁咧熱咗之後咧，因為個海洋咧佢嗰啲温度就上升啊，咁之後咁佢咪會連帶咪搞到嗰啲氣候咧，咁啊全部都會有啲影響啦。咁然之後呢個影響咧，咁就會令到全世界咧個天氣咧就突然間個氣候就突然間反常啦，亂咗啦。咁之後亂咗之後就一個逐個 cycle 咁樣即係發生啦呢啲咁嘅事啦。所以呢個就係、是。厄爾尼諾 正確，基本上是正確是、啊、因為其實厄爾尼諾最先發現咧，都係好似你咁講，就係、是、南美洲西岸、啊、特別係接近秘魯嗰度咧，嗰、那個海水嘅温度係異常咁高嚇。咁、呢個咧其實亦都係 El Nino 個字嘅來源。 咁樣我又問下，咁係咪有啲人叫佢做聖嬰現象咧？ 冇錯啦，叫聖嬰暖流添。 係 聖嬰暖流嚇、啊。好啦，咁又問下阿、Thomas 睇佢有冇做功課先。咁、除咗 Jeffy 講咁多，有冇嘢補充到咧？ 干旱的地方变成 flooding 咯，跟住系咪啊？跟住潮湿多的地方反而干旱。 Very good 啊，咁你就 compliment 咗啊，补充咗阿 Jeffy 头先嗰个描述啦，系系绝对正确嘅，两位都啊，所以呢啲真系几好拍档吓、啊，就系、是、确实系嘅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应该落雨嘅地方，佢变咗唔落雨。應該唔落雨嘅地方，佢就落雨嚇、於是咧，一啲就變咗係大旱，一啲咧就變咗係洪水，好、麻煩啦。咁啊，所以搞亂曬，咁啊，對我哋嘅一個生活啊，甚至經濟咧，係帶嚟好大嘅影響嘅。好啦，咁樣咧就，但係喺我未正式講厄爾尼諾之前咧，其實我就想同大家真係講一講成個地球啊，嗰、那個大氣層嗰、那個環流係點樣啊？我哋叫環流系統啊，咁啊，英文叫做 General Circulation System 啊，叫做 GCS 啊，咁啊，但系咧，留意，我哋而家讲呢个咧，系只不过系局限于大气层入面最底嗰层，因为大气层咧，其实你话去到几时先至叫完咧，就冇一个即系界限噶吓、因为佢越嚟越稀薄噶啫嘛，空气系嘛，咁但系确实咧，我哋最有兴趣嘅咧，就只不过系由地面即系海平面，大概又去到啊20公里以下嘅。其实一般18公里以下添，咁呢个叫做咩咧？就叫对流层啦，我哋叫 troposphere。Tropo，T-R-O-P-O， 然后 sphere 一个圈咁啊 ，troposphere。咁但系而家我哋嗰啲嘅譬如太空穿梭机咁啦吓，或者人造卫星咁啦吓，其实环绕地球嘅咧，我哋讲紧一般最少都系最低都200几公里噶嘛吓、而呢、这个有啲去到即系高嗰啲唔好讲啦，可以去到1000公里或者嗰啲啊。咁我哋嘅同步卫星嗰啲更加啦，讲系几万公里噶吓。咁、但系你谂下，而家讲10几公里啫，离个地面10几公里。咁、当然咧，大家知道我哋嘅最高嘅山咧就大概9公里唔到啦，系、嘛？就8800几米啦，就系、是、呢、这个珠穆朗玛峰啦、喜马拉雅山系嘛？咁佢其实咧就即系由呢度起计，就再高出嗰系大概系。即係8-9公里咁上下嘅啫，仲係講緊赤道附近喎。嗱，原來呢一個咁樣嘅對流層咧，嗰、那個高度咧係同嗰個緯度有關嘅，咁都好易想象嘅。越近赤道，因為受熱多嘛，咁、所以咧即係空氣就加膨脹多啲啦、所以嗰個對流層頂咧，嗱又學一個詞咯，叫 tropopause。pause 咧就即係停一停咁解、你撳個 pause 字啦。tropopause 我哋中文叫做對流層頂。咁喺近赤道嗰度咧，對流層頂咧大概係17-18公里。但是如果在两极南极和北极呢是仲矮好多，是8-9公里嘅啫，因为那度好冻啊嘛，咁啲空气就梗系沉底啦，系嘛，冷空气，咁所以呢个对流层顶咧，嗰、那个高度咧唔系一致嘅，好啦，但系我哋有兴趣嘅咧就系呢个对流层，对流层上面嘅咧都略为提一提噶啦，就叫做平流层啦、因为点解咧？我相信大家除非你真系完全未去过旅行啦吓、尤其是如果你去过一啲比较远嘅地方嘅旅行咧、其实你哋已经去过平流层 飛機咯。 因為嗰啲叫 long haul flight 咧，即係嗰啲長程嘅飛機咧、嗯，基本上你都會有一個、我哋嗰陣時天文台有一個爛 gag 嘅嚇，雖然嗰陣時係冇爛 gag 呢個名詞嘅，話俾你聽，嗰陣時八十年代，我哋就話。How will be the weather tomorrow 啊？翻上嚟啲同事問點啊？聽日天氣點啊？哦、tomorrow 咧 will be fine、above cloud tops 嗱、咁呢個係係我哋嘅行內我叫 in joke inside joke 就係叫做爛 gag 啦。點解咧？係啊，個天氣其實幾時都係晴天㗎。如果喺雲頂、雲以上啊，雲頂以上一定係晴天㗎啦，係嘛？即係你天氣壞天氣就係因為雲啊雨啊啫嘛。咁你高嗰啲雲。自然一定好天噶啦，所以大家如果你去過遠嘅地方啊，即係坐飛機嘅，你會發覺咦，大部分時間都咁好天嘅，唔係你好彩啊，下面可能落雨落到傻啊，因為你已經 above the weather 啦嘛，你明唔明啊？ 咁解， 所以其實你已經入咗嗰個平流層噶啦，啊，即係喺平流層嘅底部。咁平流層咧，英文叫做 stratosphere。 嗯， 亦都有意思嘅。佢 strato 咧，大家知道 strata 就一層一層啊嘛，而你知道呢個。地質學入面咧，嗰啲地層啊，叫做 stratum 啊，咁樣啦，係嘛？譬如社會嘅分層化叫 stratification 咁啊。咁個 stratum 就一層層就打橫嘅。咁、而中文其實更好，就平流。因為原來喺呢個對流層頂咧，其實咧嗰啲空氣嘅流動咧，固然有打橫啦，嗰啲叫風啦。但係其實佢亦都有好多係垂直嘅。我哋叫對流運動啊嘛。但係平流層咧就差唔多冇垂直嘅對流噶啦，佢主要係打橫嘅。咁但係對於我哋嘅健康，甚至是生命很大的保障就在平流层、因为平流层面有一层是挡了那些紫外线的、是叫什么层、考大家了 臭氧层 没错那个就是 ozone layer ozone layer 的平均的高度就大概25-30公里、它已经是出了平流层了、那里就是隔了很多 UV 的、翻翻嚟平流層啦，咁但係平流層嗰個流動咧，即係人類以前咧就淨係了解到表面嘅風啦。咁、表面嘅風咧，即係除咗好局部地區嘅，我哋叫做海陸風嚇。雖然喺香港旁邊有個地方叫海陸風嚇，不過唔係嗰個海陸風，叫做 land breeze 同 sea breeze。咁 land breeze 同 sea breeze 咧，其實就係因為陸地同海洋受熱嘅程度咧係個反應唔同啊，所以所造成嘅。日間嗰、個陸地咧就曬到興曬。咁空氣就上升，即係膨脹啦，受熱膨脹上升。咁上升就嗰度嘅氣壓就低啦。海洋咧一樣係受咁多輻射嘅，但係因為佢嗰個叫做比熱係高啊嘛，佢叫 specific heat capacity 係高啊嘛，所以你曬好耐咧，佢都個温度係升得好少嘅。陸地曬一陣咧，個温度就已經升得好高嘅。咁、所以喺日間嘅時期咧，相對海洋嘅表面就涼快，陸地嘅表面就好熱。咁熱膨脹上升，咁於是一個低氣壓，於是啲風咧就喺個海度咧，啲空氣應該話就流向陸地。咁呢個咪就係我哋哇好舒服嘅 sea breeze 海風啦，海風咁嚟。但係一到夜晚，特別係晴天嚇，我哋成日講晴天啊，因為如果你好厚嘅雲咧，佢就會將呢個差別大大減低。但係譬如如果晴天，但係晴天嘅時期咧，嗰個陸地散熱就散得 快 嘅，個海洋散熱就散得慢嘅。咁所以相對嚟講咧，就變咗咧嗰個陸地就凍過個海洋咯喎，個海洋保温啦好啊嘛。咁佢凍過嘅時期咧，嗰啲空氣就會喺陸地流翻出去海，所以嗰陣時嗰啲叫 land breeze 啲風就會喺陸地吹翻出海嘅。不過嗰陣時我哋係多數感受唔到，因為瞓咗覺啦，已經喺屋企瞓咗覺啦，係嘛？咁但係所以咧，地球上面咧有兩大風系，其中一個就同呢個有關啦，就叫做季風。季風咧嚇就係叫 monsoon 啦。以前就叫季候風，亦都係阿王菲當時叫王靖文嘅成名曲，就叫季候風啊，就係簡稱。其實我哋叫季風，叫 monsoon。其實 monsoon 咧就係好大規模嘅 land breeze 同埋 sea breeze 嚟嘅。而且佢咧就唔係日夜，佢係 seasonal，即係春夏秋冬啊，成個亞洲大陸曬到興嘅時期啊，即係夏天。咁於是咧就嗰啲風咧就喺海度湧入去，咁嗰啲咪就係、是。即係喺南邊嚟嘅西南季風啦，譬如我哋華南沿岸西南季風就最近呢啲天氣啦。印度嗰個西南季風咧嚇、就係、是、億萬人嘅生計啦。而非洲嗰個西南季風咧亦都好緊要嘅，即係喺西非啊嗰個西南季風。但係倒翻轉冬天，哇個陸地好凍好凍，嗰、個海洋相對比較暖喎，於是啲空氣咧就吹翻出嚟啦。嗰、個咧咪就係我哋叫。吹北風咯，東北風咯，係嘛？就係、嗰個東北季候風啦、啊。所以呢啲咧就叫 monsoon。但係另外有一個風嘅系統咧，其實好早啲人就知啦，特別係航海啦，因為陸地因為個摩擦力咧就唔係咁冇咁顯著，但係一出到海咧， 好以前古代嗰啲水手咧已經知道，就叫做咩？叫做信封，信就有信用嗰個信，有信譽嗰個信。咁英文咧就唔同喎，英文咧叫 trade winds， 叫貿易風啊，大家聽過啦。咁貿易風咧就好得意喎，原來咧就以赤道咁上下咁上下就劃分啦。赤道以北嘅地方咧，嗰啲貿易風基本上咧就東北風嚟嘅。赤道以南嘅，就係東南風嚟嘅。所以就係東北信風同埋東南信風啦 ，North East Trade 同埋 South East Trade。但我話係赤道咁上下咧，就唔係 exactly 真係喺赤道嗰條線喎。原來佢呢個系統咧，係會隨住個季節咧係南遷北徙嘅。而中間嗰條咧，其實咧就重要啦。嗰條我哋叫咩？就叫熱帶複合帶。其實我哋睇好多人做衛星圖片，即係喺太空船啊影翻落嚟嘅地球咧，你都好明顯地見到咧，即係近赤道附近咧，往往就好多雲團，好多雲團白雪雪咁樣。即係環繞住成個地球咁樣啦嚇，咁樣嗰條咧，我哋就叫做 intertropical convergence zone， 咁啊簡稱咧叫 ITCZ 嚇。嗱，我就即係我有時候好怕啲人咧就好咩純正發音咧，就將個 z 字咧就做 z 咁樣。咁但係你又 ITCZ 咁樣，係冇乜謂啦，係嘛？即係你講嘢都係為咗分辨啫，所以我就唔會讀咩 z， 我就會讀翻我哋一般嘅 z。咁啊 ITCZ 咧。就是熱帶複合帶，咁就好易諗到啦。你諗下，佢北面就係不斷吹東北風啊嘛，南面不斷吹東南風啊嘛。咁呢啲風始終會匯合噶，咁匯合嘅時期撞起嚟，咁咪就會上升咯。上升嘅時期，人就會製造大量嘅雲、大量嘅雨，甚至雷暴咯。咁嗰、那個咁一條嘅帶咧，咪就係 ITCZ 啦，熱帶複合帶咯。咁好明顯，呢個熱帶複合帶咧係隨住春夏秋冬會南遷北徙噶嘛，係嘛？即係大家都知道咩叫北回歸線，咩叫南回歸線啦嚇。我假設大家知啦，呢啲其實小學嘅常識嚟啦，係嘛？好啦，講起，其實我哋而家嗰個太陽咧就嚟去到嗰個北回歸線啦喎。因為今日幾多號啊？嗱，我哋咧就係6月19日啦。咁啊，其實每年嘅6月21至22日咧就係咩啊？ 夏至。 冇錯啦，夏至就係、你講個特徵嚟聽下，夏至有咩特別啊？ 日头最长嘅， 冇错啦。而夜晚咧， 最短 就最短啦，系嘛？咁啊，夏至咁样咧，就我哋已经系接近啦。所以个太阳去到北回归线，原来北回归线咧系穿过广州市嘅，吓、所以广州郊外边度咧，但系我冇去过，我成日都翻广州噶，即系呢近几年冇啦。我以前细个，好似佢哋有个地方系起咗个碑咁样咧，就话呢度就系北回归线通过嘅地方啦，咁样样嘅吓，喺广州市嘅。我哋22度几啊嘛，广州就23度几咯。咁23度幾咪就係啱啱咯，因為地球嘅地軸傾斜就23度幾啊嘛，所以北回歸線就係北緯23度幾，南回歸線就係南緯23度幾啊嘛，係嘛？好啦，咁呢個咧，首先我哋明白呢個 ITCZ。好啦，咁但係原來另外有一個嘅環流系統係最重要、最重要噶啦，嚇乜嘢都唔識都唔緊要，但係呢個一定要記住，叫哈德利環流。咁呢個哈德利咧叫 Hadley， 英國有一個好出名、好出名嘅氣候研究所就叫 Hadley Research Centre， 咁就為咗紀念咧，就呢個叫做 George Hadley 嘅一個英國嘅氣象學家 Hadley。Hadley 叫哈德利，咁佢哈德利環流咧叫 Hadley cell， 一般 cell 好似個細胞個 cell 啦，但係即係你個 convection cell 就係一個對流圈啦嚇，一個圈。咁呢個 Hadley cell 佢好嘢喎，真係好早喎，佢係大概1735年咁上下，即係18世紀嘅時期咧，佢就已經推斷有呢一個環流存在。